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极力攻击抹黑。报告列举了英方一系列插手香港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令人不齿。汪文斌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安全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敦促英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放弃殖民旧梦，摒弃双重标准，停止发表有关的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位于南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在北纬18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该热带低气压会在黄昏至今晚最接近本港，在本港西南5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及高地会吹强风，间中有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听朝早登陆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2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30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蚊，跌4.5；美团307.2，升9.2；阿里巴巴205.2，跌2.4；盈富基金29.2，升1.2；比亚迪股份214.4，升2.4；小米集团28.15，冇起跌；金丰锂业111.6，升4.9；友邦保险95.6，冇起跌；中国软件国际12.86，跌1.04；中国海洋石油9.14，升1.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89，瑞士法郎8.666，澳元6.023，加元6.417，新西兰元5.586，欧元9.4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8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75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1美元，卖出189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对开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过了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少少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现在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

动嘅。咁同埋咧，如果一啲系可以客观同埋合理咁样被视为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者煽动该等行为或活动嘅内容咧，呢啲都留意嘅。咁亦都话咧就系、如果咧系去睇到呢啲嘅检查呢啲影片嘅时候咧，就发觉到即系可能系包含咗上述嘅一啲嘅元素啦，即系相当可能咧构成国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啦。咁咧就整部影片咧同埋。整部影片同对观众的影响咧，亦都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危害维护国家安全咧。检查员咧就应该系得到咧影片不宜上映嘅结论，即系不能够咧公开播放啊。咁如果我哋仔细咧睇翻嗰份嘅指引啦，亦都要特别留意啦，叫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咧国安法下低嘅罪行嘅嗱，因为咧国安法咧主要就系涉及到分裂国家啦、颠覆国家政权罪啦、恐怖活动罪啦、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呢几条嘅。咁但系除咗呢几条之外啦，指引亦都列明咧，如果嗰啲嘅罪行嘅性质系可以构成干犯国安法或者是其他香港法律的罪行，例如刑事罪行条例入面有关的叛逆罪或者煽动罪等的行为，其实亦都是在今次的修订之列的，即是说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就不只是讲港区国安法那几条的罪行，而是要包含买刑事罪行条例入面的其他的条文的。可能亦都有些人会问，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二时譬如过往在电影中出现过的一些的场景，譬如就是变形金刚这样，它有个场面就是炸了会展的这样，那以后这些这样的场面还可不可以出现呢？又譬如港产片里面也都有一些譬如炸了条红磡隧道啊，这些这样的内容啊，或者是场面的炸了条青马大桥啊，这样的场面的，那以后这些又是不是可以继续在个影片里出现呢？咁啊，头先所提到一啲咧，亦都系有一啲电影圈或者系影评人咧所提到嘅一啲疑问嘅。咁究竟今次嘅修订对于成个嘅电影业创作会有啲乜嘢影响咧？电话号码187231，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终究就系讲紧咧，以后香港嘅电影嘅题材会唔会因而系狭窄咗咧？187231可以打嚟倾倾啊！ 由开荒牛做到今日的医学院院长， 由屋村仔变成国际肠胃病学的权威， 他就是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他亦都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环节今个星期的主角。陈家亮教授会同主持人翻去他成长的地方牛头角，找回小小个的童年回忆， 仲会话你知佢下一个梦想。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格鲁吉亚，自助旅游人波波同大家分享冬天到格鲁吉亚嘅难忘体验。 波波去到乌树古里古村，欣赏到最靓嘅冬天美景， 仲去到史泰林嘅出生地哥里，遇到年轻导赏员，认识哥里嘅最新一面。 仲有啊，波波发现到格鲁吉亚与别不同嘅圣诞节啊！ 哇，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如果根据翻个指引咧，其实入边亦都有一个描述啦，就系任何影片咧都不得含有咧任何内容系可能或者相当可能产生煽动或者系鼓励干犯香港国安法下任何罪行嘅影响，或者系意图鼓吹啦、煽动啦或者美化咧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噶。咁至于咧影片入边啊，某啲内容咧会唔会达至到构成 明，煽动干犯港区国安法下面的相关罪行啊，就话咧需要考虑到影片嘅整体剧情，并视乎咧个别嘅情况而定。亦都话咧检察员要考虑啦，譬如嗰套电影有冇用任何内容去明示或者暗示嘅方式鼓励或者建议咧依从而做出呢啲咁样嘅犯罪行为啦。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就整体嘅影片嘅剧情铺排同埋情况嚟讲咧，咁煽动观众作出呢啲犯罪行为嘅意图系咪合理地明显呢？嗱，如果咧头先讲嗰两个要素，即系话有一个明示同暗示，同埋佢嘅意图系相当明显咧，咁咧就检察员咧应该将上映呢套电影咧睇作为咧相当可能系构成煽动干犯港区国安法下面嘅罪行啦。一八七二三一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系香港嘅一位嘅资深嘅著名嘅导演啦，亦都系香港电影导演会会长张婉婷嘅。张婉婷小姐你好。 Hello， 陈燕平你好。 好，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因为今日先至公布咗呢一个嘅指引啦，初步睇起上嚟咧，你哋作为创作者喺导演嘅岗位，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大家都好议论纷纷啦，因为呢个啱啱出嚟，咁希望嗰个条文比较清楚啲、具体啲啦。即系头先你讲咗一大堆，就系我都系唔知道咩明示暗示嗰啲咁啦。咁因为拍电影系牵涉好大嘅财力、物力、人力噶嘛。咁要拍完你先突然间佢话你系干犯咗呢个国安法嘅话咧，咁样就你可能冇得上映噶。咁系。 是哈，嗱，你个电话个线路咧有少少唔系咁清晰，咁希望跟住嘅接收可以好啲啊。嗱，头先你又话即系因为成套电影拍咗都投资好大啦，咁如果送检之后先至话去危害国家安全，即系可能触犯咧港区国安法，咁所以唔俾上映咧，就会令到整个投资咧系付诸东流啦。咁但系譬如你话即系希望佢哋可以有进一步嘅说明嘅时候，咁因为以往嗰啲嘅电检嘅条例或者系指引咧，其实都系咁样写咗落去嘅啫嘛。咁佢哋又可以点样去具体说明，或者你哋期望系佢哋点样说明法咧？ 嗱，即系以前嗰啲分级制咧，大家心里有数嘅。即系譬如你话色情啊、暴力啊、讲粗口讲到咩程度啊、黑社会嘅术语，即系有几多可以出现啊？嗰啲冚唪唥大家心里有数嘅，而且咧就即系通常都系，如果你变咗做三级咧，你只要 cut 咗一啲你觉得系过晒界嘅嘢咧，你就可以变翻二级。B 啦，咁样嗰啲就系好多电影商啊或者老板咧，就但求你唔好三级，因为三级就会即系十八岁以上嘅人先可以睇啊嘛。咁就话全套戏唔上嘅例子都唔系多嘅，好少嘅。咁而家咧呢、這个咧就系佢冇到话系你几多级、啊，佢就话如果你干犯咗呢个条例咧，你就可能冇得上映啦。咁嗱，我就想问咧，譬如我讲嗰个系以前嘅故事啦，咁即系譬如以前都有革命啊、战争啊、社会运动嗰啲噶嘛，咁讲以前嘅嘢得唔得咧？又或者譬如我讲一个家庭啦，两父子啦，咁一个参加咗示威啊，或者佢叫一啲口号啊，咁就咁叫一下口号又得唔得咧？又或者譬如纪录片里边，咁纪录片如果我已经拍咗噶啦，即系已经即系你知几多人拍过嗰个时候嘅纪录片噶啦。咁里面叫咗口号或者有啲咁嘅标语，又会干唔干犯咧？这个法例，所以呢啲冚唪唥，我哋业界其实都未谂到好清楚边啲嘢，所以而家就系唔知道点样或者会接触到个红线咯。 我如果睇翻嗰个指引咧，嘅第23段啦，咁佢就话咧，如果影片入边嘅描绘咧，可能系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例如即系头先我讲咗嗰几条罪啦吓，或者可能系导致咧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嘅暴力行为，譬如一啲暴乱啊、纵火啊、刑事毁坏啊，而呢啲描绘咧，亦都相当可能鼓励或者煽动观众作出类似影片入边所描绘嘅罪案或者系暴力行为咧，咁呢啲嘅描绘咧就唔可以喺电影入边出现。嗱，我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如果以往嚟讲啊，假如我哋譬如抽开即系 國家安全嗰幾個字啊，即係講緊話啊，可能會唔會係有啲嘅暴力行為係可能鼓勵或者係煽動觀眾咧？其實以前你哋去拍電影嘅時候，呢啲界線清唔清晰嘅？知唔知道條線咧到底喺邊一度噶？ 以前冇呢啲咁嘅線嘅，即係其實你話以前都好多戲係講縱火啊、暴動啊，即係有嘅。咁樣係唔構成危害國家安全噶嘛？咁當然而家嘅情況已經變曬啦。即係我話你由你拍翻以前啦，譬如你話拍70年代嘅學生運動啦，咁都有㗎，好多呢啲拍曬縱火啊、暴動啊有㗎喎。咁而家你就話呢啲唔得，咁好啦，而家好清晰咁話咗呢啲唔得啦。咁當然大家就會知所警惕啦。 又或者六七暴動啦，咁呢啲 六七暴動都有㗎，好多㗎。以前其實都放過好多次紀錄片係關於六七暴動嘅，係啊。咁呢啲又得唔得咧？ 另外亦都想问咧，即系如果我哋讲翻一啲嘅故事创作啊，其实以往港产片咧都好多嘅大场面出现嘅，即系譬如我头先都有举过咧，就系炸咗洪隧啊、青马大桥啊等等啦。 咁系喎，好犀利呢啲。 外国嘅片咧，亦都有炸咗个会展啦、变形金刚啊依类咁样嘅戏啦，又或者系即系对于某啲嘅人受啲描述啦，其实。未来有咗呢个嘅电检嘅指引之后，你哋作为电影创作人，你会点样去处理呢啲咁样嘅场面或者场景咧？会唔会系会避咗佢咧？ 哇！如果呢啲都唔得，就真系唔使拍噶啦。你炸洪水啲咁好睇，咁即系嗱，呢啲就系动作片嗰种威力啊嘛。咁我唔知呢个系呢、這个又系咪？干犯国安法，即系如果系咁样讲，连炸洪水啊，或者炸机场啊啲咁啦，即系嗰啲拆弹专家嗰啲，咁样都唔俾拍，咁就个创作空间好窄噶啦。 嗱，因为头先我描述嗰啲嘅场面到底俾唔俾拍咧，其实根据而家嘅指引咧，就即系都唔知嘅，冇一个清晰明确嘅答案。不过就系有啲电影业界嘅人士，佢哋提出呢啲咁样嘅相关嘅疑问咯。咁所以变咗就系会唔会你哋都期望政府可以解说多啲啦？咁但系调翻转，你哋都会唔会喺一啲嘅场面嘅描述上面，真系睇下点样去处理，会比较即系唔会触犯到相关嘅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列明嘅指引嘅违规嘅嘢咧？咁样， 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咧，如果你样样都谂下咧，我呢样违唔违规啊？嗰样踩唔踩红线啊？咁就会即系收窄晒你自己嘅创作空间嘅。即系我觉得我哋点解香港电影曾经百花齐放咧？就系我哋有好自由嘅创作空间，即系可以天马行空嘅。咁近日当然香港电影遭受咗即系有个低潮啦。咁但系政府嘅电影发展基金咧，佢透过首个剧情片啦，同埋呢个薪火相传计划啦，其实都栽培咗一班好有潜质嘅新导演嘅。咁正在个势头就转好啦，即係话呢啲新导演呢就都冲出香港去到呢个世界嘅影展嘅。咁而且就话将香港要打造成一个文化艺术中心㗎嘛。咁呢个正正就喺呢个时机呢，我哋就係需要一个创作自由嘅。即正正喺呢个时候，我哋想重新出发，我哋係需要一啲宽容同埋自由嘅创作空间嘅。 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就係第时投资者呢佢哋会更加审慎呢？又或者甚至係投资者佢可能要求比较巨细无畏地睇咗你个剧本，甚至係你呢啲场面嘅铺排，先至会愿意去投资，会唔会有机会出现咁样状况呢？你估 咁投资者向来都要睇你个剧本巨细无畏嘅铺排，呢、這个财政嘅预算啊，等等等等噶啦。但系我觉得而家连投资者都未必知道你个干唔干犯国安法啊嘛。所以我谂嗰个底线同埋嗰个红线，冚唪唥都要清晰啲讲俾我哋听咯。如果唔系，我谂投资者只能话可能咁、不如唔好拍啦。咁啊，创作人又惊慌咯，咁啊唔拍好过拍啦，咁即系呢啲咁样嘅自我审查就会收窄晒你嘅即系嗰个电影嘅可观性啊。 因为你哋呢个业界嘅议员咧，就系马逢国都话啦，事前系唔知道咧，政府系有意修订一个咁嘅新指引嘅。咁譬如嚟紧啦，你哋都话希望政府解释多啲，咁但系你哋期望可以系点样咧？譬如系约见政府，定系会点样咧？ 我哋而家都研究緊，就未知道下一步個具體嘅行為啦。但其實我哋係真係都唔知嘅，個個都好似，咦？今日即係睇個新聞先知道發生咗咁樣嘅一個修例啦。咁樣就係啦，我哋會研究下點樣去同政府講下，希望佢可以清晰一啲講出嚟，具體一啲講出嚟啦。 好多谢你张远婷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你。 OK， thank you， 拜拜。张远婷咧就系香港嘅一位知名导演啦，亦都系香港电影导演会嘅会长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即系就住未来嘅电影创作咧，可以发表意见同睇法嘅。其实咧就住今次呢个新指引咧，我哋都曾经联络过电检处嘅，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接受访问啦，或者系俾多少少咧详细嘅解说啦。不过咧佢哋就话未能安排嘅，咁啊睇下咧究竟迟少少啦，即系相关嘅部门可唔可以都对电影业界有更加多的解说了。1872311，转头回来继续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1号戒备信号，是本港今年首个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位于南海的热带低气压今日黄昏和晚上最接近本港，会在香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听朝早在海南岛登陆。预料1号戒备信号今晚会维持。天文台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骤雨在下星期初至中期会逐渐减少。本港今日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相隔一个几星期之后再度零确诊。对上一次冇录得确诊个案系喺上个月30号。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香港贸易发展局话，今年书展将会喺下个月14至20号喺湾仔会展举行。今个月24号将会公布详情，包括一系列防疫措施安排。去年7月原定举行书展，因为新型肺炎第三波疫情延期到去年12月，之后因为第四波疫情再次押后。南韩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维持现时防疫级别3星期，并继续禁止5人以上的私人聚会，但同时优先放宽体育活动和音乐表演入场人数规定。演唱会最多可以开放给4000人入场，但座位之间要相隔1米，大会必须在观众席录影，以确保遵守防疫规定。观众在场内必须戴口罩，禁止饮食和离开指定的座位，并禁止在场内大叫，违例者将会被要求离场。至于室外体育活动，在首尔市、京畿道、仁川市和大邱市等正是实施防疫级别第二阶段的地区，入座率由10%增至30%，在防疫第1.5阶段地区就由30%提高至50%。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3日降至600宗以下，再多2人死亡，累积146,800多人确诊，1981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点，位于南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在北纬18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该热带低气压会在黄昏至今晚最接近本港，在本港西南5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及高地会吹强风，间中有狂风骤雨，海面有涌浪。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明早登陆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几宗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屯门黄珠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已经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公园。另外喺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澳嘅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发生噶啦，咁都仲系跟进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系有啲挤塞。另外喺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而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快线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比较多车的，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而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近东山台，南塘道上去大坑道都还是交通繁忙一些，龙尾排到去南塘大厦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噶。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近美林村。最后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了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以及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红灯不要行啊， 红线不要过啊， 红旗不要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公布一些有关于接种疫苗的新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接种率呢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嚟紧呢三个月非常之关键，最紧要就是当我哋咧建立起屏障的时候咧，其实我哋去回复生活啊、经济活动啊，都可以尽快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同大家讲一讲咧，系呢个电检嘅条例啊，就系电检条例修订咗个检查员嘅指引嘅，当中加入咗咧港区国安法嘅相关内容啦。咁啊，政府喺个新闻稿入边咧，就系话商经局嘅发言人就话啦，系根据咧港区国安法嘅第三条啦，香港特区咧系负有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应当履行咧维护国家安全嘅职责，同埋香港特区嘅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咧，应当依据港区国安法同埋其 他的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所以電檢員在履行條例下的職務的時候就需要遵守上述的條文。其實除了這一條之外，如果我們看回港區國安法的第九條，它裡面也有講到的，就是特區政府應該是要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就應當要採取必要的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的。剛才講到新修訂的指引，也都跟電影導演張婉婷談過，其實除了劇情片之外，也都有不少的紀錄片的。咁究竟拍呢啲電影紀錄片又會唔會係即係喺個新指引入面又有冇一啲嘅內容係觸及到呢？如果我睇返呢新指引呢嘅第40条啦，咁其实咧，佢就话咧，即部影片咧，如果声称系纪录片或者声称系报道或者系重演咧，同香港嘅情况有密切关系嘅真实事件啦，咁检察员咧喺考虑嗰个影片嘅内容嘅时候，就需要更加审慎啦。原因系咧，本地嘅观众可能会对影片嘅内容咧有较强烈嘅感受，或者会导致观众咧相信同埋接受影片嘅全部内容，对观众咧造成更大的冲击的。咁所以呢就要检查一下那个影片有没有存在任何偏颇啊、未经核实啊、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叙述或者评论啦，同埋呢会不会啲内容有几大可能呢会导致到观众去模仿影片入面所描佢嘅犯罪行为呢。咁另外呢就係关于呢个令人厌恶嘅行为同罪行嗰一段啦。其实如果係涉及到一啲即係可能係大家都即係唔少人都认为係一啲叫做令人厌恶嘅行为，譬如佢好直接地写㗎。譬如如果啲嘅影片咧，直接或者间接咧，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者煽动犯罪嘅行为，吸毒或者酗酒咧，就属于咧描佢令人厌恶嘅行为。咁但系同一段咧下边亦都系加咗咧一个咁样嘅说法，就系话影片所描绘嘅令人厌恶嘅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或者系活动咧。檢查員就應該仔細考慮那個影片的上映會不會削弱觀眾的國家安全意識，或者對遵守法紀的重視，或者扭曲他們對何謂合法的觀念，因而導致或者鼓勵觀眾以身試法干犯港區國安法或作出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的。這個寫法呢似乎會不會是令到檢查員他們都真的要很清晰，或者他們要有一個都 挺大的判斷，就是究竟這個行為或者是 A 行為還是 B 行為才會導致到是削弱了觀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呢？而這裡又會不會可以存在到一個客觀的標準呢，令到創作人有所依從呢？187231可以打來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吳先生，你好吳先生。吳先生你好。是吳先生。嗱，唔紧要，抱歉，我哋或者咧转头咧，睇下可唔可以揾翻阿吴先生啦，嚟同我哋倾啦。其实之前咧都有一啲嘅电影咧系比较引起咗争议嘅，譬如有一套嘅电影啦，就系、是、叫做李大围城啦，咁佢系被电检署咧列为系即系第三级，咁仲要系喺上映之前两小时啦，就被电检署咧系列为第三级，佢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亦都另外一套嘅反西路运动纪录片啦，占立法会就评为 2B 级，咁不过佢哋都被要求要加上部分描述或行为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的警告字句。咁未来呢一类电影又可唔可以通过咗电检而上映到咧？听众吴生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 即系我觉得嗰、那个香港政府越嚟越叫紧个性咯。嗱、譬如话我拍警匪片嘅，以前即系点讲，好好睇噶嘛。即系譬如话勒索如果你政府唔俾一笔款项或者咩，又就会炸毁咗你个红隧嗰啲，呢啲系点讲啊，虚拟嘅啫，唔系真实噶嘛。咁就算警匪片，我有几部车撞咗大爆炸，咁嗰个红隧大火咁烧咗，或者真系炸毁咗，咁我会唔会真系？ 会触犯咗呢个国安法咧？呢一啲警匪片，我哋香港好多年都好中意睇警匪片嗰啲噶嘛，咁即系一架飞机失事咁撞咗落你政府一啲部门或者一啲大厦，咁你又可能触犯国安法噶、哦。咁譬如话我拍历史片，咁我拍翻六七暴动，当年点样掟土炸菠萝啊，各方面，咁呢啲系实属系真实嘅情况嚟噶嘛？我唔系虚拟，亦都冇去即系影射咗你香港嘅唔好嘅好处。咁但系你哋即系六七暴动嗰啲人都有个某人都攞咗个大紫荆勋章啦。咁我叙述历史，咁社会运动一啲历史嘅时候，我冇颠覆国家嘅罪过，其实我系真实播讲翻出嚟嘅、哦。除非我真系天花龙凤写到政府好差之如此类，你就话我触犯国安法啫。咁根本香港嘅电影业已经系式微，你仲咁样去收窄我哋嘅空间咧？咁好多电影人都唔会再拍电影咯。咁我变咗我哋作为观众嘅时候，就少咗好多好好睇嘅电影啦。即系希望政府咧，即系又冇同电影业界去商讨，亦都冇咨询咗香港市民。你突然之间又推一条咁嘅法律出嚟，咁你嗰条红线成日都搬嚟搬去，咁香港越嚟越收窄，咁系咪即系大陆化咗咧？ 系好啊，多谢晒你吴先生嘅意见啊。嗱，头先吴先生咧所提到啦，过往喺香港一啲嘅电影入边咧所出现过场景啦，究竟未来仲可唔可以系出现咧？咁其实即系如果你斋睇呢个嘅指引咧，就唔系咁清晰嘅。咁呢个亦都可能要待有关方面咧去澄清啦。咁但系如果系再有呢啲嘅场面嘅时候，咁做电检嘅人员，佢嗰条线到底会系点样画咧？过往有冇一啲嘅经验系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判断到而家嗰个新指引嘅要求咧？啊，电话号码18231，不如你又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倾，即系对于今次电检嘅条例啊，检查员嗰个指引嘅修订咧，有啲咩睇法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电影检查顾问小组成员许汉荣，许汉荣你好。 你好， 系喂，不如讲讲咧，你哋同电检员之间个嘅关系啊，好唔好啊？ 好啊，其实我哋同电影检查员嘅关系咧，就系、是、其实每套影片上映之前咧，就需要攞嚟评级啦。咁其实评级嗰个最后决定咧，都系由即系检查员负责。咁我哋作为即系小组嘅顾问成员咧，我哋就会系同佢一齐睇片啦。睇完片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我哋自己嘅片後嘅一啲討論啊，同埋我哋自己一啲嘅評級嘅建議嘅。咁當我哋有咗個咁嘅討論之後咧，咁就最後個決定咧就係交翻俾檢查員，佢有一個最終嘅決定，嗰、那個影片究竟係評為一級、二級定三級。 而檢查員係屬於政府嘅員工嚟噶嘛？ 冇錯，冇錯。 而你哋就係、是。每個人都可以，平民百姓都可以報名去參加呢個顧問團啫嘛。嗱，咁你哋去俾意見嘅時候咧，其實你哋係咪同樣都係睇住嗰一份電影檢查嘅檢查員指引去做事嘅咋？ 冇錯，基本上我哋獲得委任之後咧，咁其實佢都會寄一個檢查員指引嗰個 copy 俾我哋啦。咁其實嗰個就係、是、我諗政府人員都係拎住呢一個即係指引咧，係去為影片做評級嘅。咁喺佢哋俾我哋嘅委任信，佢都會有一個附件嘅。佢特別要我哋去留意嘅咧，就係過往咧就係嗰個電影三級制嗰個嘅意義啦，同埋就佢都特別要我哋留意就係喺舊嘅指引，即係99年嗰份指引裏面咧，佢特別要我哋留意第十條嘅。咁就係一啲我睇完戲之後，睇下嗰個影片本身係咪有啲其殘酷啊、暴力啊、罪惡啊、恐怖啊呢一類，其實喺過往都係行之有效嘅，但係今次就加咗一啲新嘅條款啦。咁呢個佢仲未同我哋交代，究竟喺嚟緊嘅時間，我哋要點樣去處理佢而家新嘅指引裏面所描述到嘅嗰啲個情況啦。 如果我睇翻即係佢而家嗰個嘅主要修訂啦，佢其中特別就係話即係。主要就係講咧，嗰個影片入邊會唔會有啲係可能構成國家安全嘅行為？譬如佢入邊所做嘅一啲嘅描述啊、刻畫或者係表現啊，會唔會係即係都可能係損害咗咧？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嘅行為或者活動啊等等啦，又或者係甚至係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者煽動呢啲嘅行為或者活動。其實作為一個即係。电检员，你哋有份去俾意见啦，清唔清晰嘅咧？系咪可以界定到？即系你睇完个广区广法，其实系可以界定到边啲系可能会有机会系危害国家安全嘅咧？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呢一個嘅範圍真係太闊啦，即係闊到其實你係好難好具體話到喺個影片裏面可能佢邊一啲嘅鏡頭係有呢一種嘅，即係佢所講嘅嗰啲問題出現。過往我諗做我哋去俾意見去做評級嘅時候，其實過往嘅做法就好簡單嘅啫，其實相對地就係、是。即係當我睇片，咁檢查員會同我一齊睇啦。睇完之後，佢都要會完咗之後都會話俾我哋聽，喺個影片入面有邊一啲部分我哋特別需要留意嘅。有邊啲地方有機會可能係踩界，譬如可能講緊究竟係二 B 定三級啊。呢一啲佢都其實比較量化嘅，即係因為睇下嗰個片嘅內容，或者可能係某一個嘅段落嘅個長度係點樣，但係。而家呢一個新嘅指引加咗所謂國安法嘅一啲要求咧，其實佢有好多嘅文字嘅描述都係講緊可能啊，你要預期啊咁。我諗，但係我哋睇片咧，我哋唔會去猜測估計究竟嗰啲片會對觀眾有啲咩影響，呢個係好難去做一個即係評論嘅，即係喺個評級嗰個機制底下。 咁但係其實佢喺呢個指引其實就要求你哋做一啲嘅判斷㗎喎，即係譬如頭先我亦都引述到有一段啦，就係話個檢查員應該仔細考慮個影片上映會唔會削弱觀眾嘅國家安全意識，或者對遵守法紀嘅重視，或者扭曲佢哋對何謂合法嘅觀念，因而導致或鼓勵觀眾以身試法。想問即係譬如以上嘅字眼啦，即係足唔足以去判斷，譬如舉個例，可能有啲電影佢係重演翻一啲反修例示威嘅現場嘅，或者嗰個場景嘅等等咁樣，咁易唔易去判斷到到底佢會唔會係扭曲咗嗰個叫做即係合法嘅觀念咁樣咧？易唔易判斷咧？ 我估計呢樣嘢真係好難判斷嘅，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每一個人去睇。無論你睇影片好睇文字好甚至你聽歌都好啦，我諗每一個人對於嗰件事嘅接受呢其實都會唔同嘅。但係點解我哋做即係可能係做電影檢查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比較清晰具體可以做到嘅呢，過往就係、是、因為其實佢都有啲即係過往即係大家即係譬如我哋上任之前佢會有一個簡介會，咁簡介會佢都會播一啲片段話俾我哋聽，點樣我哋會係一級啊，點樣會係二級，點樣係唔可以上映啊等等，一個大家都有個印象知道，哦原來咁樣其實佢就唔能夠接受啦咁。咁但係如果喺而家嗰個情況咧，今日公布今日就要實行嘅情況底下，將來如果我哋真係好快好短時間裏面就要去檢呢啲片嘅時候咧。我估可能喺嗰個影片完成討論個過程裏面咧，可能都會出現一啲即係爭議，有啲爭拗都唔定嘅。因為呢個其實我諗喺唔同嘅人佢去接收嗰個信息嘅時候，佢當然都可以有自己嘅判斷。但呢個判斷咧，其實就唔係基於我哋個影片，譬如佢裏面表達嘅內容係唔係即係適合18歲以上嘅人睇，定係我哋覺得係兒童不宜啊咁，已經唔係好簡單咁樣去判斷呢一樣嘢咯。 因為可能有啲人話，咁你以往你都係譬如對於影片有吸毒啊、酗酒嗰啲場面啊，或者性行為嘅描述啊等等，其實你哋都係咁樣評罰噶啦。咁而家 呢個 有分別 咧？我諗過往就呢啲其實喺社會上面大家喺個即係其實社會上面一般嘅價值觀已經有一啲即係比較普遍嘅共識。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我諗佢哋需要即係有社會上唔同嘅人去幫手做顧問咧，其實係代表咗社會上。即係某一啲佢哋能夠接受嘅道德價值啊，同埋一啲社會嘅道德標準啊咁。咁我諗你講緊嗰啲吸啊，你講緊呢一類嘅咧，咁我諗大家都已經有個共識，知道呢樣嘢一定係唔啱噶啦。但係當然你去到一啲所謂一啲即係好有政治意味嘅一啲判斷咧，呢個係好困難。 我仲想请问一样嘢，你头先就话啦，即系你哋作为顾问咧，都系俾意见嘅啫，最终决定咧就系喺嗰个电检员身上啊嘛。咁嗱，我想问啦，系唔系每一套影片嘅检定都必须要有顾问在现场，定系个电检员根本都唔需要听顾问意见，佢自己已经可以处理晒所有嘢噶？ 一般嚟讲，呢个顾问嘅存在唔系一定嘅，我谂佢哋自己内部有一啲嘅决定啦。咁但系一般嚟讲，佢哋系我谂喺正常嘅情况底下就佢既有佢自己嘅判断，但系同时佢亦都攞社会人士一个普遍嘅意见咁。所以每次睇片，可能讲紧我哋都有四五个即系 顧問一起去睇嘅，咁就即係想普遍係個社會都覺得有呢種咁嘅聲音可以帶到入去呢個檢查制度裏邊。嗱、咁佢哋唔係一定必須要有賀地嘅存在，佢先至可以做個檢片。 明白啦，亦都留意到咧，如果根據個指引咧，其實有陣時係可以佢哋嘅即係電檢員嘅建議之下咧，可以刪除某啲嘅場面嘅噃，咁樣咁跟住就可以將嗰個嘅即係評級嗰度啊有一啲嘅改變啦。咁其實即係整體而言，我想問即係佢哋話。譬如你是不是应该删了某些场景，又或者说你那套戏那个评级啊，为什么会是这级这样，其实这些一路以来有没有公开要跟那一个送检人是交代的？ 这个他们应该就不会交代的了。但是如果你说譬如可能因为有时候有些的影片持有人他可能会是希望有一个什么评级，譬如他可能他希望是 2A 的。咁佢又可唔可以接受？即係如果係要刪減一啲啲即係鏡頭，然之後先攞到 2A 咧，咁佢哋可以自己咁嘅選擇。咁但如果佢話我唔接受嘅，即係總之我一個鏡頭我都唔可以 cut 噶啦，你唔俾我就唔俾我啦咁。咁呢度都有啲咁樣嘅可能性嘅。咁但係會唔會好詳細解釋俾佢聽？我哋個討論係點啊？點解你唔獲得嗰個評級啊？咁一般佢就唔會去即係通知嗰個嘅即係。影片的持有人， 明白， 但是这个结果的。 明白，最后想问埋，据你所了解呢，评级作出了之后呢，有没有任何的上诉机制的？ 以我所知就应该是没有特别的上诉机制的，但是他可以再即係佢可以重檢啦，我諗就係同埋即係佢都會就住佢自己嗰個評級，佢可能都會有啲可能意見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咪即係可以再做一次啊咁。咁我又唔有聽過佢有一個上訴機制嘅。咁但可能就算有咧，其實就喺呢個階段就唔係即係檢查顧問咧，就係可以參與嘅啦。 明白，多謝曬你許漢明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你，拜拜嚇， 拜拜。 許漢明咧係電影檢查顾问小组的成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呢几集咧，我哋讲紧一个作品叫做 Oscar Wilde 嘅 Lady Windermere's Fan， 呢个王尔德嘅温夫人嘅扇子嘅扇。里面有个好出名嘅角色叫做 Lord Darlington 咧，咁佢讲嘢咧非常之精警。我哋继续讲佢有啲咩名言啦。佢呢个说话咧就系讲咧喺呢个维多利亚时期嘅人，好多时候佢哋系要扮到好有道德啊，好即系品行非常之好啊之类嘅东西。咁佢就有少少不屑嘅成日。咁佢就话啦 ：If you pretend to be good, the world takes you very seriously.If you pretend to be bad, it doesn't. 如果你扮好呢，人人都会好认真咁对待你，亦都会呢係即係你嘅一言一行呢佢都会睇得好准，即係会好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咁啦。但 if you pretend to be bad, it doesn't. 但如果你扮衰呢，你本身个人冇咁衰嘅，你本身个人冇咁係不道德嘅，但你扮得再衰啲，即係啦，我就係一个咁嘅人㗎啦。咁咧，呢个世界就唔会用同一个标准系去到望你。呢句说话都，我觉得讲得几有意思。另一句我想分享嘅就系咧 ，It is absurd to divide people into good and bad. People are either charming or tedious. 人唔分好坏，只有分有冇吸引力啦，还是系非常之闷蛋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林太喺度噃，林太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你好， 咁咧，我就想讲讲电影嗰方面咧。今日我听见新闻都觉得好愕然咯，即系我系长者，其实以前睇嘅戏咧都已经好嘅戏，全部都。可以睇七八八啦，而家嗰啲根本上我都唔願意去睇啦。咁更加何況而家咧用咁多掣肘，咁同埋咧我有感而發咧就話，就算咁多年嚟啊，佢無線嗰啲啊 ，TVB 拍一啲啊，依人係近期拍一啲咧，就算國安法之後佢播出嚟一啲咧，都好有一個誤導性、引導性。警察內部點樣鬼打鬼？ 黑吃黑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即其实有啲更加容易引起公即系公众嘅误导啦，一系系合家欢时间啊嘛。咁点解会今时今日即系搞到个电影今日好恶言咯？真系咁，同埋即系你再谂翻少少，你头条新闻摆到明系话系一个讽刺时弊嘅，都容不下，就有啲所谓叫做啲投诉啲人咧狂投诉。咁 TVB 點解唔會有一啲數字出嚟去投訴佢呢？我又唔相信個觀眾都睇唔出囉，因為我知即係老人家嚟講都覺得呢啲突然間咁樣啲賊呀唔識嗰條計仔都會學 TVB 嗰條咁嘅計仔。 好啊，不過多謝你，不過我哋主要呢係講緊呢電影嘅檢查條例。咁至於你頭先所講嘅對於警務人員嘅描述，會唔會係都違反咗相關嘅條文咧？咁呢個就可能要相關嘅部門去再理解一下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咁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有爱村慢线的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回旋处。咁另外喺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近宁爱医院快线，因为有意外咧，而家龙尾去到盈辉台。啱啱收到消息咧，较早前提及黄珠路的坏车就已经清场，车龙啊大消散。另外较早前喺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澳的意外都清理咗，交通回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荃湾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成怡道。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就排到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恒实业控股和龙王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 日元 109.47，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209， 人民币 6.392， 英镑对美元 1.416，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 港金报17,52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点，啱啱转咗1894.3美元，卖出1895.21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嘅湾仔北入口啦，系挤塞。而家去北角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嘅湾仔北入口挤塞。咁所以而家去北角方向啦，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分别排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北角码头和西湾河东桃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多车，而家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南塘道上大坑道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过了南塘大厦，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都是多车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南岛中学，另一边就排到浅水湾道16号对开。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反方向了，太子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穆斯林朋友打招呼讲的 Salam 有平安的意思，当他们的信仰被误以为和暴力甚至恐怖活动有关，星夜茶座的老板娘、伙计和大厨又会怎样跟人解说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月茶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这个时段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的。今晚直播室我们的两位的传媒朋友呢，分别就是潘少权和胡丽云的。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如呢先讲一讲一个就是即是昨天才刚刚通过的一条国家的新的法例。那就是反外国制裁法，昨天刚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的。全文呢总共有16条，亦都是在公布之日呢就开始施行的了。主要呢就是讲一些怎样对其他的一些人士的一些反制手段。当中的措施呢就是包括了呢，譬如包括了就是不发签证，不让他入境，查封扣押或者冻结那些被制裁人士呢他们在国内的财产，禁止或者限制国内的组织个人和他们做交易合作等等活动，还有其他必要的措施。国务院也都可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也都可以决定将相关的个人组织列入去反制清单，他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和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质控制人等也都可能会被反制的。这个条文通过了之后，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就说就会适时运用法律开展强有力的反制裁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的。刚才即简单地去介绍了那个条文内容，而被制裁的人士就包括了一些可以包括什么人呢，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或者列入了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刚才都讲过了，或者就是那些反制清单的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实质控制人，列入了反制清单的个人担任高级人员的组织，又或者是列入反制清单个人和组织实际控制或者是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即是说总之如果你是和那个被制裁的组织相关的一些高级的实质管理人，你都可能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的。还有呢亦都有一些保障的条款，就是对一些被外国制裁的中国公民和组织保障，就是如果有一些组织和个人侵害了我国的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那相关的公民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刚才主要就是跟大家简介了条文，但是我们怎样去理解呢，就是为什么会要制定这条的条文呢，目的是什么呢，和以往曾经采取过的一些反制手段又有何不同呢？潘少权， 我想以前那种做法就是说得俗一点，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啦，你制裁我什么我就制裁你什么，或者你特朗普加我什么征加我什么税我就加你什么税 对应的，即是他那个反制措施是一个对应的，是一个佢嗰個係一個叫做我哋簡單啲叫做治標嘅方法咯，即係你做幾多我做幾多啦。佢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為咗 簡單嚟講就係一勞永逸，就係、是、我已經預先做咗一個即係準備嘅功夫。咁擺咗喺度，即係佢用唔用就唔需要係一定要根據你對方有冇進行一啲制裁我嘅方法，我可以反制你。咁但係呢個做法，我相信咧，其實點解會喺呢陣時咧？其實個大歷史嗰個背後咧，就係在於你睇翻呢個四月三四月嗰陣時阿拉斯加峰會，即係當阿楊潔篪可以同阿即係美國嗰個布林肯講一番説話，就係即係你美國你唔好用實力呢一樣嘢嚟對中國嚟講嘢，即係講得簡單啲，即係話即係你收聲啦嚇，即係今日嘅中國唔係琴日嘅中國啦咁啊。咁亦都因為咁樣咧，你會諗翻就係喺過去呢半年，甚至尤其國安法推咗呢一年幾啦，甚至係過去呢幾年幾，你會睇到成個歐洲社會或者係美國啦牽頭。無論係二加二又好，即係喺印度、日本、澳洲係咪搞嘅二加二，韓國咁樣一齊去諗方法去壓制中國。咁我諗中國要諗方法就係要反制啦。咁呢個反制措施咧，就不如做所有嘅嘢，將佢明文為一個法律。咁但係呢個法律本身咧，其實係一個工具嚟嘅。呢個工具咧，如果只係對付國家或者對付人哋制裁我三個即係外交官或者制裁我三個高級官員，咁我咪制裁翻你三個咯。但我覺得佢裏面其中咧，喺第五同埋第六條裏面咧，第五條嘅尤其實係幾重要嘅一樣嘢咧。嗱，我哋舉一個例子，我哋唔好講邊間公司。喺舊年係炒得好熱嘅就係一個新疆棉花，咁咧就有一啲喺國內咧就做得生意非常之蓬勃嘅公司咧，就好高調咁樣就話我唔會用新疆棉花。咁喺當其時咧，喺政府裏邊咧，就喺社會裏邊咧，就引起一啲反對聲音啦，就話：哇！你有冇搞錯啊？你走嚟賺中國人錢，但係走嚟喺度鬧翻我哋咁樣。咁所以咧，喺民間嘅聲音裏邊咧，就會即係反對就話：我哋罷買呢間公司嘅衫啦，去因為佢哋咁衰咁樣。但係如果你從呢個反外即係反呢個外國制裁法咧，當新疆棉花變成一個種族滅絕嘅背後，或者係呢個非法勞動，或者係什麼勞務嘅一個工作，即係一個壞事嗰陣時，咁嗰件事會係點發生呢？如果你支持呢件事嘅呢、這個組織或者呢間公司，我有咩方法可以對付你呢？喺官方冇嘅，但喺第五條呢度係可以做嘅。 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要看埋呢第三条呢他那个目标呢他那个第三条呢他就说即是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各种藉口或者依据呢他本国的法律呢对我国进行压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 措施。那你说我新疆棉花。 即是说意思是不是说当要某些国家他们做咗一啲嘅叫做即係國家性嘅制裁嘅措施， 唔 係咁，然之後先至可以應用呢一條 咧。一定要你做，我只係講咗，即係一開始講咧。你以前嘅反制措施咧，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啊嘛。今時今日向我係唔需要，因為有個law裏邊咧，我唔需要等你做咗嘢，我先做嘢噶嘛，係咪？即係今日呢個法例擺喺度，我認為你做嘅嘢觸犯咗法律，我就已經可以制裁你啦嘛。咁點解佢會做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立呢個法例，只係為咗話咗俾你聽我點做，咁而我又唔喐手嘅，等你制裁我嗰日啦，啊，你揾人去制裁我嗰陣時，或者你做咗一樣嘢咧，抵制我啊，或者什麼啦，我先至喐手嘅話咧，咁呢個法律有咩意義咧？係咪？佢嗰個解釋，你要諗埋中國人嗰個思考方式，永遠一句説話嘛，有言在先啊嘛。佢話咗俾你聽，嗱，我會喐手噶啦，我會咁做噶嘛。咁即係話，我相信啊，呢個係我嘅理解嚇，即係你可能係大家個觀點角度唔同啊。但我係覺得，當佢做咗出嚟之後咧，佢唔係淨係針對一啲國家行為咯，我覺得係針對任何支持嗰個國家對中國進行一個抵制、一個制裁、一個所謂叫做你就係所講歧視啊、打壓啊、壓制呢種行為咧。其实佢系可以进行反制嘛？ 即系你的意思系唔单止系针对一啲国家嘅行为啊？ 唔止，点可能系国家行为嚟噶？呢、這个你谂埋佢睇，你净系提嘅第五条，你可以睇得到佢由列入反制清单嘅个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嘅组织。 唔系咁嗰个，即系实际嗰个制裁措施就会包含埋即系相关嘅一啲嘅组织啦。咁但系佢要去启动嘅时候，系咪首先就应该系要有？ 一個國家，譬如好似即係舉個例，好似之前即係美國咁樣，佢係根據佢哋自己內部嗰啲法令公布咗一啲嘅制裁嘅行為或者制裁嘅措施，針對某一啲嘅人嘅時候，先至可以啟動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咧。如果根據第三條， 嗱，你邏輯裏邊就話佢可以反制，即係你叫做人制裁我，我先制裁人啦。即係其實就係呢個做法啦。 我尋求依個答案啫。 但係我會認為就係佢個做法唔會係絕對係咁樣嘅。如果絕對呢個係一個方式，係一個反制措施，即係話我話到明你喐我咧，我就喐翻你啦。講得衰啲係咪？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話咩叫做制裁啦？譬如你一路去用一種聲音，好似今時今日咁樣，長期去講一個新疆棉花呢個問題，或者種族滅絕呢個問題。咁可以點做呢？即係你國家裏面嘅行為，就是、所有嗰啲介乎站喺對方立場而對中國進行一啲即係所謂污蔑行為嘅行為呢，我覺得根據呢度咧，佢係可以制裁你咯。 嗱，不如咧，我哋講另一點啦，就係、是、一個即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嘅國家嘅法律嚟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係咪可以適用喺香港咧？其實佢嘅內文入邊就冇提到港澳部分嗰個落實嘅要求嘅。咁嗱，不過咧。如果睇翻即係內地嘅一啲嘅專家啦，就係、是、譬如田飛龍咁樣啦嚇，咁田飛龍咧佢就係提出咧就係話應該咧要可以咧將佢列入去附件三嚇，咁令到咧香港咧都可以即係引用做到依個嘅反外國制裁法，咁同埋佢亦都話咧就係或者唔列入附件三，但係由特區政府主動修訂或制定自治權範圍內嘅阻斷或者係反制外部制裁嘅法律。咁佢呢個嘅建議，嗱當然就係佢一個個人嘅建議啦。咁如果我哋咧再睇咧另外嘅一位嘅人士啦，就係、是、有份去開會嘅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話啦，法例咧係未提及咧點樣喺港澳地區落實。如果要落實咧，預料要通過基本法附件三咧進行本地立法，但係有待進一步研究。呢、這個就係佢有一個咁嘅説法嘅。胡麗雲嚇，針對香港部分， 我想即系整体而言啦，我觉得呢一条嘅法例再次肯定翻一样嘢咧，即系我国咧，其实系好希望能够系真正系用法律嚟到去管治个国家嘅。咁佢嗰个管治就当然喺大家心目中嘅里面嗰个管治，佢系有主次之分，个主要就自必然就系掌权者或者个国家利益为先啦。咁先至會去睇翻即係嗰個嘅民生上面嗰個嘅嗰個權利啊呢一方面嘅。第二樣嘢，我覺得今次佢定立呢一個嘅法律嘅時候，其實佢事後咧都有開一個嘅記者會，官員出嚟嘅解説嘅時候咧，我主觀地覺得咧，其實佢都係好清楚一樣嘢咧，去講明嘅就係有要去反擊翻，就係話到過去嗰一段嘅時間，外國對即係中國作出嘅各式各樣嘅一啲嘅制裁。所以呢個係有目的性嘅，咁引致到就大家要留意翻啦。如果我哋記憶嘅裏面就係阿譚耀宗講話係舊年開始嚟有研究，今年就已經係有。其實嗰個時間之短就已經係立到一條嘅法嘅時候咧，可以思考得到嗰種嘅緊迫性、嗰種嘅急促性。而呢個急促性亦正正係從個條文裡面嚟到反映。正話阿燕平，你都已經係讀出咗嗰啲部分嘅條文啦。當中大家喺聽完之後都會去。覺得就係話到嗰個嘅無遠佛界嘅邊漫無邊際嗰個恐嗰個厲害性咧，實在唔容易令到人即刻嚟到去了解得到呢度嘅法例，即係究竟自己會唔會係不幸地身陷處境嘅？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法例咧，其實有利亦有惡弊。大家都見得到今年頭首三季中國嗰個嘅話淨流入去國內嗰個嘅投資額咧。都已經話創下過去七年以嚟嘅新高，淨流入都已經有885億嘅美元。同時間嘅裏面，中國同呢一個嘅歐盟同美國嗰個嘅貿易嘅關係咧，中國已經係搶先咗美國，係成為即係同歐盟係第一大國嚟到係達至5860億美元嘅一個嘅貿易關係。所以佢訂立呢條嘅法律嘅之下咧，其實帶嚟有利亦都有弊。個利嘅就係話到 你可以講話係作出一個嘅制衡，因為佢裡面嗰種嘅涵蓋性係實在太闊，連一啲嘅組織嗰個嘅運作都可能係會有受影響。我心諗，現在好多嘅一啲嘅嗰啲咁嘅股票嘅炒賣嘅時候，我唔知道嗰啲嘅股票員佢依家嘅心情就係點樣。你話落到落嚟香港，佢會唔會實施咩？我覺得係冇呢啲事，呢啲事咧，始終係會係實現嘅，因為現在我國嗰個嘅最重要嘅一個嘅目標係啲乜嘢咧？就係講緊一國咁啊，統一性啊嘛。佢視之香港同埋澳門，唔係佢視香港同埋即係台灣係成為一個嘅叫做影響緊自己自權嘅一個嘅問題之地嘅時候。你想想他會不會將這些這樣的懲罰性都會在這些他控制的環境裡面能夠可以來到去發揮得到呢？過去已經很多的例子大家已經見得到他是會去控制的時候，所以這條法例假以時日必然會在香港裡面來到去操作咯。 我們另外也看呢，就是這個全國廣告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劉兆佳教授啦，佢就話咧係相信中央啊，日後若然要採取一啲實際嘅反制措施啦，亦都必然自然咧會對香港咧下達指令嘅。咁至於金融制裁方面咧，佢就話咧而家係預測唔到咧係咪需要香港配合或者點樣配合啦，認為咧唔能夠咧單憑而家嘅一兩條法例咧就認為香港喺反制裁法上咧係要時時配合嘅，因為係佢嘅分析。咁至於對於即係對外投資嗰度咧，咁亦都引述咧就係新華社啦訪問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嘅負責人咧，佢就話即係究竟呢、這個反外國制裁法會唔會對國家嘅對外開放帶嚟不大影響咧？帶嚟不利嘅影響咧？咁我答案咧，佢哋就話咧係唔會嘅，因為咧喺十四五嘅規劃入邊咧，亦都係將統籌發展同安全咧作為未來嘅一個戰略部署。 我諗呢個你亦都同講翻就係十四五嘅規劃裡面，亦都好強調翻香港嗰個角色嘅問題。香港作為一個嘅中間橋梁同海外嚟到係一個接軌嘅時候咧，呢一個嘅法例如果通行咧， 有產能解決世界急需嘅供應不足問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8.2 度，东经 112.5 度附近，摇来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午夜前后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偏南500公里左右掠过，与其相关的狂风骤雨正影响本港，海面有涌浪，离岸海域和高地会吹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明早登陆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减少。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4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多區都落緊雨，路面嘅交通咧都比較繁忙噶，揸車嘅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特別小心駕駛。同大家講單壞車咧，喺港島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北角碼頭嘅快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就喺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北角碼頭嘅快線有壞車，龍尾維園道。隧道的情况，中环湾仔绕道隧道较早前湾仔北入口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交易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西湾河泰安楼，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龍尾過了電話機樓，九龍去將軍澳的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龍尾而家接近 Megabox。路面方面，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那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而家港岛本身一带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纪元，南塘道上大坑道嘅交通繁忙，龙尾成和道近黄泥涌体育馆。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九龙面粉厂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车龙一带消散，龙尾去到丽港城。太子道东而家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的交通繁忙，龍尾接近三聖。現在屯門公路去屯門近這個加隆村那段的交通都是擠塞，龍尾就去到近深井。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適時空氣清新一點，身體健康一點，心情都靚一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来到晚上的7:09，现在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晚上8:45。跟着想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财务汇报局。咁财经事务嘅副务局咧，就用一个网志嘅形式公布啦，就话咧会系帮呢个财务汇报局咧系扩权，将佢嘅监管范围咧，佢而家就系去监管咧系上市公司嘅核数师噶嘛，咁但系咧第时嗰个监管嘅范围咧就会延伸到去私人公司嘅核数师、专业会计师，亦都会咧系接管执业会计师发牌咧呢类嘅权。咁成个机构咧就会改名叫做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以反映咧佢嗰个职能嘅扩大嘅。咁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佢就话啦，即系呢个改革咧唔系要为咗收紧会计师工会嘅职能，而系话咧独立行业嘅监管咧系国际大趋势，并非咧香港独有。而呢个做法就可以提升咧会计师工会嘅公信力，专注行业发展。 展，并作出相关的规划，对业界有利，亦都可以巩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其实现在香港会计师工会就是一个，即是香港唯一一个受法例所赋权可以去为会计师注册和发出执业证书的一个法人的团体来的。是一个团体来的这样。咁而在这个建议呢，即是出咗嚟之后啦，咁就会计师工会嗰方面呢就话，其实早几日呢先知道呢政府系有意呢收返佢哋监管核数师同埋会计师嘅权力，感到十分愕然嘅。呢段嘅新闻即系点睇呢，由将嗰个嘅监管权由一个即系专业嘅监管返到去另一个即系政府嘅机构嘅监管，点睇呢？胡丽云， 许正宇先生佢自己出嚟对解说嘅时候，佢都系讲及到即系一个好好靓嘅一个嘅画面啦，即系站在公众利益嗰个嘅前提之下嚟到去讲紧呢一个嘅咁样样嘅搬屋，佢讲话搬屋呢一个咁样样嘅举动啦。咁我谂冇人会去否定佢呢一个咁样样嘅决，即系佢哋有一个咁样样嘅取向嘅。但系即系如果佢讲及到就系话到要避免话自己人查自己人呢一个咁嘅解说嘅时候咧，其实我就会觉得系有啲嘢不足够。佢系咪应该要再举多啲个例子出嚟，嚟到去俾人去引证翻，究竟佢哋点样样系自己人查自己人，而引知到就系话有不公平嘅一个嘅情况出现咧？自己人查自己人呢一件事咧，大家都一定会即刻谂起联想起就系呢一个嘅监警会嘅。他们都是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公众都有很多的声音就是说到这样是很有问题的，要去改的，但是始终都你有你说他有他做的。但是今次这个会计师那里，他们同样就用这个政府就用这个说法来说，跟着就说到要去改了，而又没有一个实际的例证去给市民大众来去理解去知得到的时候呢，咁我觉得呢个係有不足够嘅地方囉。而同时间个里面会计师工会亦都係三番四次走出嚟去讲，佢话喂呢一、這个咁样嘅佢哋嗰个监管嘅小组呢，其实都已经係改变咗好多嘅，已经係引咗好多一啲嘅外来人士入咗入去入面嚟到去帮手埋一齐嚟到去监管嘅，而避免俾人有一个嘅观感，就系、是、有一个嘅自己人查自己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咁鬼矛盾嘅一个嘅信息嘅时候，现在政府就话要咨询都唔咨询，就话要系咁样样做嘅时候，令到人有一个嘅观感就觉得系咪有一个大石砸死蟹咧？而另外一样嘢令到人更加有一个嘅担忧嘅地方就系、是。大家留意翻，即系话阿叶明你讲嗱，会计师咧，佢哋真系会计师工会，佢系有权嚟到去发牌嚟到俾佢哋嗰啲嘅执业者嘅。咁其实呢啲咁嘅专业嘅团体，除咗会计师工会之外，其实律师工会、大律师工会，佢哋嗰啲嘅证书都系由即系嗰啲执业证书都系由呢啲咁样样嘅工会嚟到去发嘅。現在他說及到自己人查自己人不公平，還有就是說到那個執業證書要是由這個的官方單位才可以去發得到的時候，我們就會在想，咦，這個這樣的制度會不會下一輪就會是燒得到下去法律界呢，又或者其他一些專業界別呢？沒有人知得到究竟那個往後那個發展的方向是怎樣，但只要你有第一步的改變的時候呢，可以成為了即一個的官方的一个的说法，就是说到已经大有例子存在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来到继续做呢？所以引致到就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的搬屋大行动呢，其实是有需要各局方要去清晰去解说，就是说到为什么他要是这样做，里面有什么大问题，而同时间的里面呢，我想也都是需要去清楚给那一班的业界的人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到有一个讨论，而不是说就是他想他怎样做就怎样做咯。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可能有一啲嘅会计师嘅，咁第时如果个监管系真系转移咗去财务汇报局啊，当然佢哋会改名啦吓，咁啊改名做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啦，咁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潘少权。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咧就 因為政治化咗咧，就模糊咗件事。其實傾呢個財務即係匯報局咧，我記得係2003年之後傾財務匯報局喺當時2006年成立嗰陣時咧，其實喺之前吹風會咧，其實已經聽過好多咧，就係話佢將會係監管曬所有嘅會計，即係核數師嘅，即係核數師，即係所謂嗰啲會計公司啦。無論呢啲會計公司佢係有做上市公司嘅核數，亦或冇做上市公司嘅核數。咁因為當其時已經講咧，其實喺外國咧，尤其喺美國、英國、加拿大咧，喺美國咧，尤其嗰個叫 PACOB 咧，其實已經係質疑香港嗰個上市個地位啊，就係你咁容易就派一個發一個牌出去就俾人哋上市。啲數你究竟清唔清楚啊？尤其當其時咧，係好多民企咧走嚟香港上市。咁究竟啲數啲核數師究竟係咪真係盡責咧？如果你諗下，由翻會計師公會查翻自己嘅會員，甚至可以話會計師公會差唔多由幾個大行去把持嗰陣時，其實係咪好咧？咁嗰陣時其實做咗好多諮詢噶啦，其實係做咗，係亦都係決定咗係咁做。但係可能當時咧係因為相應嘅壓力啦，政府。嘅壓力咧，就只係將權力咧就留翻喺，就係只係由呢個叫財務匯報局咧去監管嗰啲上市公司嘅核數師，就冇監管埋嗰啲一般公司、私人公司嘅核數師。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背景。咁但係我哋正話都講過咧，就係因為呢個係大勢所趨，而我哋要問翻一個問題就係話，當一個會計師公會佢又做埋發牌，又做埋一個監管。然後又做埋咩決定罰則嗰陣時係會點咧？咁原來咧，其實根本以前咧，根據會計師公會咧，佢裏邊咧有啲叫 practicing review， 其實咧就佢每年都應該要查呢啲公司，即係睇下每間公司做成點。但實際上佢哋好少去做，收尾咧就諗到咧，就不如十年查一次啦。其實十年來，基本上呢幾十年咧，其實根本好少去做呢件事。咁究竟點樣做咧？我哋唔好去理解，即係我唔係去 comment， 即係去評論會計師公會做得啱唔啱。我只係想講就話，呢第一呢個係大勢嘅國際大勢嚟嘅，行呢條路咧係大勢嚟嘅，唔會由一個行業自己去監管翻自己。好啦，究竟可唔可以引申去其他嘅行業咧？呢個係後話。第二樣嘢就係從過去二三十年。其實在最早期嗰時咧，基本上會計師公會做咗啲，就算做有啲公司做得唔好咧，佢罰錢都罰得好輕嘅。係近呢幾年咧，係做多咗嘅。譬如最近甚至有啲係即係喺會計師公會擔任要職嘅人都罰幾百萬嘅佢間公司。咁點解會咁咧？就其實就係出現到就係話呢個社會就係因為。在这个咁复杂错综复杂的生意啊又上网啊又 digital 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今时今日是不是应该跟国际接轨呢所以我觉得财务汇报局要做这个动作呢其实在很多会计师里面呢即使是非上市公司的核数师其实是已经知道了十几年来他们知道迟早要这样做。不过只不过我很同意今时今日突然之间好像一夜之间要做呢事实上是一种错愕的。但呢個我諗係一種大勢所趨，只不過我哋只有批評就話，喂，你可以做得諮詢係咪好啲，或者你唔做諮詢，你都起碼多少少時間去討論啦，係令到所有人感覺到好一啲，就唔係好似真係咁，你突然之間好似大石壓死蟹咁咯，好似胡麗雲咁講。 嗯，嚇、okay? 啊，有一個嘅節目預告啦，聽朝早咧8點到9點嘅星期六問責咧，會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咧許正宇出席嘅，咁屆時咧亦都會觸及到呢個嘅議題，就請大家留意啦。 新查冊的安排咧，喺確保咗公眾係能夠獲取所需資料，同埋保護有關個人私隱之間咧，係取得合理嘅平衡。 多個界別對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有疑慮，局方會點樣回應佢哋嘅意見呢？另外，財務匯報局改革會擴大職能，又會點樣改變會計行業嘅監管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陳亮君、高福慧，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曾祖父是英国人太嫲那边是上海人到爷爷在百乐门唱歌了就需要一个中文的名字那 Harrison 呢上海话呢 Hair 就译做个海字了 他入行27年中老回归海俊杰 当时没有感恩就是不懂感恩年少气盛啦，唔够勤力啦。当时咧觉得真系飘飘然，顶帽笠得我太高啦。同埋第一只歌叫《永远的偶像》，我真系觉得改错歌名。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嗱，咁啊，關於咧一啲即係法官嘅係咪繼續留任問題咧，其實都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受到關注嘅。咁主要咧就係講緊一啲終審法院嘅海外非常任法官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何希怡女男爵，就係英國最高法院嘅前院長啦。咁其實佢就喺即係上個禮拜尾嗰度啦，就在一个网上会议那里表明呢，就是说在下个月呢就会离职的啦，因为他那个的委任期都届满，亦都表明呢就不希望呢再接受委任，原因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不知道呢几时才能够呢来到香港，咁同埋亦都是表示对于即是国安法的运作呢有一些的不同的即是疑虑和疑问啦，咁样。咁呢次事件呢亦都是受到关注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即是被问到呢个问题的时候呢，佢就话唔能够猜测或者代答唔足任的原因啦，就强调呢香港的法治呢仍然稳如磐石嘅。咁至于呢立法会有一个嘅委员会呢，本来就是讨论资深嘅司法人员嘅委任嘅。咁但亦都有讲到呢海外非常任法官嘅问题啦。咁亦都有啲议员咧就提到就系话，喂，海外嘅非常任法官系咪可以即系唔好净系考虑英国同埋澳洲，系咪可以考虑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嘅法官啊？咁亦都有议员就话，五眼联盟嗰啲咧，成日都好似依赖佢哋，咁系唔系应该要继续咧？咁样咁亦都咧有一啲嘅议员咧就提到，而家嗰个嘅审讯上面系唔系一定要有一位嘅非常任法官喺在席咧吓？咁啊，两位点睇呢个嘅讨论咧吓？胡丽云， 我觉得即系有多一个嘅海外嘅法官，因为即系见得到香港嘅国安法嗰条嘅条例嘅不清不楚，而引致到嘅就系同佢自己嗰个嘅认对法律嘅认知同埋操作上面有好大嘅一个嘅冲突之下，而作出一个咁样样嘅唔想被继续续任呢一个咁嘅决定啦。咁我觉得呢一个我唔觉得奇怪，因为即系就算叫佢嚟到去审嘅时候，我谂佢都会。在那个判词的里面都会讲他都不知道怎样处理。因为这些东西这么含混的时候呢，但是就要去将一个即是人的一个的自由来到去剥夺的时候呢，我想一个真正是对法律是个精神是有高举的一个法律界的人士呢，他们都难以去接受到这个的再续聘的。不会去接受的。咁但系，只不过呢件事件嘅里面衍生出嚟，喺立法会里面一班嘅全建制派嘅人士嚟到去讨论嘅时候咧，听到佢哋一啲嘅点滴，当中啊包括就系即系用政治凌驾于法律嘅一啲嘅观点啊，又或者就系即系要去摒弃呢一啲嘅海外嘅法官啊，甚或者要去即系去转。咗由一啲嘅我哋周边邻近嘅国家嘅一啲嘅法界人士嚟到去顶替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一啲几得意嘅。或者喺我讲之前咧，可以同各位听众嚟到去分享翻嘅。根据翻呢家系即系佢哋嗰个嘅 cover， 即系佢哋嗰个嘅法律界嘅联网嘅国家嘅里面咧，系有128个国家或者一个司法管辖权，当中系涉及到有超过。十三万嘅一个嘅咁样样嘅一个嘅法院啦，你可以咁讲，同埋超过4000名嘅一个嘅司法嘅法律嘅即系嗰啲司法人员啦，系啦，咁嘅一个嘅叫做世界公义嘅组织啦。咁佢哋其實每一年咧都有做一個咁樣樣嘅世界各地嘅一個嘅司法體制嗰個嘅調查嘅。咁香港咧其實咧喺2020年咧係排喺第24位嘅，佢哋嘅得分係 0.63。 新加坡咧喺我哋之後嘅啫，廿五位。 馬來西亞咧就排88位。點解我哋特別要提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咧？因為有一啲嘅議員咧就建議咧，應該由呢兩個國家嘅法律司法人員咧嚟到頂替依家喺佢哋被視之為一個西方國家嘅一啲嘅法官嘅。咁好啦，嗰啲西方嘅國家佢哋覺得要去轉咗去嘅係有邊啲國家咧？排第二位紐西蘭，排第七位加拿大，排第八位英國，排第九位澳洲。嗱，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嘅同香港一樣嘅使用呢一個嘅普通法制嘅。我哋就會去問啦，如果我哋要去換嘅時候，我哋係咪要揾一啲差過自己嘅一啲嘅司法人員咧？我覺得即係我哋用常理啊，唔需要講到佢話法唔法律嘅問題啦。我哋今日可以食到呢一個嘅麵包，我哋聽日好自然都好希望能夠可以食到麵包以外嘅東西，譬如飯又好，或者意大利粉又好，我哋有一個上進嘅一個心。但係現在依家喺個立法會裏面，所有嘅人提出嘅嘢全部都係倒退嘅時候，究竟呢啲咁樣嘅意見係咪應該要去採納呢？呢個係大家好值得去深思。因為一樣嘢好簡單，我哋要求嘅係進步，而唔係要求一個個退步 咧。你剛才所引述嗰個就應該係中文就譯做咧世界正義工程，佢下低咧有一個嘅叫法治指數排名嘅嚇，咁就係引述嗰個資料嘅。咁不過亦都補充啦，如果根據翻相關嘅報導咧，何希兒就話咧係因為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唔知道幾時先至能夠咧嚟香港。咁不過佢亦都對港區國安法咧表示高度嘅關注。潘少權。 我覺得咧，就而家咧，就我哋有13個海外法官啦，咁咧就有一個唔做，咁之前亦都有一個係唔做，但係亦都舊年咧，亦都有一個係接受聘，三月有一個接受聘任啦。我覺得喺而家呢個風雨飄搖之際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更加我哋唔應該太過去即係恐懼啊，或者係咁嘅擔憂一啲未發生嘅事，或者冇發生咗嘅事啦。譬如好似馬道立喺離開佢個首席大法官呢個職位嗰陣時，佢曾經講嘅一句説話，喺佢任內咁多年，接近十年，從來冇受到任何來自於行政機關同埋任何人俾佢嘅壓力。喺佢離開之前，香港經歷咗佔中，香港經歷咗呢個反修例呢個事件，咁佢都冇受到任何壓力。咁我哋點會相信今日嘅香港嘅法治是会被侵蚀呢？即是说一个首席大法官他是守住那个我们最后一道门。如果我们都对这自己都在担心的，那会是不是会即是有些过了龙呢？个别呢，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即是她这种担忧我是觉得也都很正常。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新的法例，也都来自一个国家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摆了下来香港。但亦都正正因为咁样，如果我哋仲有一套咁完整嘅一套司法制度，係要有一个1+3+1一个海外法官呢个咁嘅可能性。喺基本法起草嗰陣时，我仲记得李柱铭花好多嘅精力，就係要争取一个海外法官，争取一个海外法官，一个已经够啦。咁到最后尾，佢曾经接受访问，佢就话哎呀，竟然真係有。佢咁開心嗰陣時候，我哋今日只係因一兩個人而對我哋即係離開咗我哋，我哋仲有12人啊嘛，我哋點解咁擔心咧？係咪？我哋仲有12個，9個加拿大，2個澳洲，兩個澳洲，1個加拿大，9個英國人，係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下昼截止认购，政府公布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创新高，达到545.8亿港元，较去年高40%，超过150亿元目标认购金额2.6倍。认购人数约77,000人，较去年高50%，同样创新高。政府发言人话，由于认购反应热烈，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提高到上限200亿港元。又话目前是配售机构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政府将在今个月21日公布配发结果。政府刊宪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的检查员指引，列明上映电影如果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应评定为不宜上映。 政府文件特别提到，若果影片声称是纪录片，检查员要更加审慎，检查内容有没有任何偏颇、未经核实、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叙述或者评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解释，修订是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尽管上映电影时享有的发表自由应受到尊重，但行使有关权利时亦需按法律作出规限。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表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营造了一种胁迫气氛，威胁香港的自由和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史密克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北京的影响已经丑化常规的外交活动，例如会见香港的会议人士，认为政府部分对外国势力的打压为这座城市蒙上阴影，又认为民众不知道红线在哪里，营造一种不单止不利基本自由，而且不利商业的氛围。他说，香港的恐惧、胁迫和不确定气氛正在增加，令特区的未来处于风险，又说对香港自由的无情冲击以及对维护香港自治承诺的倒退令人非常痛心。保安局回复路透社说，正常的互动和活动受到保障。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就说，只有仇恨中国的人只有理由担心会触犯法律。英国外相蓝韬文说，毫无疑问有国家利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巩固自身的影响力。蓝韬文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被问到会否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以疫苗换取在世界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时说，毫无疑问有一些正在发生，英国不支持疫苗外交，更遑论敲诈勒索。他认为英国有道义责任让全世界获得疫苗，这个亦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英国只会推广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安全的疫苗。英国希望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共同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尊重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世卫目前批准两款中国疫苗，俄罗斯研发的疫苗未获批准，莫斯科预计数月内可以获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8.2 度、东经 112.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午夜前后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偏南500公里左右掠过，与其相关的狂风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海面有涌浪，离岸海域和高地会吹强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明早登陆海南岛，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本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雷暴，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4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就已经走咗噶啦。咁有少少车龙啦，一路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加龙村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咁消散中嘅龙尾啦，就排到近丁九桥噶。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快线的坏车啦，都仲系处理紧，龙尾就一路排到落去维园道上桥位。前些少，其实而家东区走廊去东隧九龙方向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北角警署噶。咁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过咗汇景花园。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是多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梳士巴利道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弥敦道有坏车的，附近一带的交通就非常之繁忙。重复一次，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有坏车阻路，所以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其他的路面情况，在 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近豪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现在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一些传媒都说了，专家委员会都一致通过了建议，可以将伏必泰接种年龄去到12岁都得。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声， 越年轻那些免疫的细胞反应是会越好的，这个数据是真的，在那个期刊报告也都看到是高了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科技正在颠覆一切，香港要绝对可以而且必须要顺势而行。 香港家书有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就是没有任何优势都要发展科技，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有一定的条件。推动创新科技已经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生存之道，不做不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们一周时事点评的两位传媒人就是潘兆权和胡丽云的，又讲另外一个法律的问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透露他们建议修改法律执业者条例的，就是容许在律政司工作的律政人员包括事务律师都有资格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亦都说就是这个资深大律师的咸头咧，如果佢系离开咗个政府嘅时候，即系如果佢唔再系律政人员咧，个咸头咧就唔可以继续保留噶啦，就强调咧唔会影响到私人执业嘅安排嘅。咁根据佢嘅解释咧，主要就系、是、因为喺律政署入边嘅律政嘅人员啦，即系律政嘅人员啦，佢哋就算本身系呢个事务律师啦，但系其实咧佢哋都要上庭咧参与讼辩嘅。 嘅，都颇多嘅，即系都颇多咁嘅经验嘅。咁所以佢就系由于咧系较早之前啦，就系、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啊林永西咧攞得呢个嘅资深大律师嘅资格咧，就引起佢觉得其实都应该咧系系咪可以即系去除呢一个嘅形式咧，系受到今次事件嘅触发嘅。嗱，点睇？呢、这個嘅改動咧，似乎有一啲嘅法律界嘅人士都有一啲疑慮喎，潘少權。 其實佢以前都有嘅，嗰、那個做法咧，你都知道啦，喺律政處裏邊咧，有啲有律師資格或者律師身份受過法律訓練嘅人咧喺裏邊做嘢，咁佢經常都出去法庭啊，喺各級法院嗰度都有發言嘅。咁如果佢真係要走出去攞一個大律師資格咧，佢咧就要即係所謂叫做離開律政處啦，然後去啲私人嗰個大律師裏面揾個師傅跟個大狀啦，所謂我哋叫做下三至六個月咧，咁咧就過一個冷河，咁佢就翻翻入去咧，就即係佢都一樣有呢個資格嘅。其實佢唔係冇呢個資格嘅，佢係可以有嘅。不過問題咧就係呢度發生啦。就係而家呢個做法咧，就話啊，佢唔使行呢步，佢自己咧就已經係律政司咧，就已經可以委任佢，就叫做一個資深大律師。咁喺中間裏邊惹起人哋擔心嘅地方咧，就係話會唔會你突然之間好似多咗大批呢個資深大律師啊？又會唔會你點解咁做啊？咁其實呢度咧有兩個我自己覺得可以講嘅地方咧。第一個咧就係、第一個擔憂咧，其實唔需要嘅，因為係首席大法官加埋律師公會加埋大律師公會咧，先至可以審核呢啲人啦，或者先可以做一個咁嘅資格俾佢嘅。而但係呢班人根本佢本身好足夠呢個條例，即係嘅條件。但係點解會咁做咧？我覺得咧，反為咧係阿鄭若驊咧，我估計啦嚇，會唔會係因為喂啲手足啊，啲手足咧，平時咧為咗攞呢個大律師資格咧，就要停薪啦幾個月啦，又扎扎掟掟離開咗啦，攞到個大律師新資格之後，然後翻律政處，但係而家冇咗呢幾個月，直接可以委任佢，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咧我了解過少少啦，會唔會係一個佢係去留呢個人嘅做法呢？因為事實上喺律政處咧，喺過去呢一年咧，個流失率係非常之高嘅。咁如果我諗從管理學上邊咧，我諗佢呢個做法係無可厚非嘅，亦都而呢班人本身亦都係合呢個資格嘅。不過喺而家咁嘅時勢提出呢啲問題咧，總係惹人咧有好多政治上嘅猜度啦。但我覺得喺即係我都係講嗰句説話啦，就係唔好如果樣都咁猜度咧，都幾危險啊！但係亦都唔能夠去怪咧，即係有咁嘅事啦。因為你政府事實上有時啲解説又係做得太差。 是補充一下啦，阿鄭若驊就話咧，呢、這個嘅修例嘅建議嘅目的咧，即係希望讓律政司工作嘅律政人員咧有同等嘅機會受到肯定嘅。阿胡麗雲點睇？ 呢件事件裏面我有三個反應啦。第一個嘅反應我就會好覺得就話，哇，真係正啊！原來自己嗰、那個即係做老細，即係做老闆做得差嘅時候咧，就可以用一個嘅公權力，即係嘅幫手嚟到可以抵消咗自己嗰個嘅管理上面嘅嗰個嘅弱點，可以留得住啲人才咯。第二個反應咧就係話到呢、這、一個公司註冊處啊，或者呢個地政處嗰班人就真係慘啦，因為咧今次咧律政司司長佢走出嚟講話，只係講緊攬住自己嗰個嘅律政司裏面嗰一群人，其他嘅一啲同樣有呢個法律資格，同樣分分鐘係考咗呢一個咁嘅牌嘅一啲法律界人士咧，你喺其他一个部门咧，你个头冇帮你争取嘅时候 ，sorry， 佢唔会理你。 但系佢哋系咪牵涉到重辩先？呢、這个都系一个好主要嘅因素。 因为其实好多时咧，譬如你呢啲涉及到公司注册条例啊，或者地政处咧，就算你唔系出嚟嚟到去重辩嘅，嗰、那个背后都有一群系嚟自于呢啲咁嘅 department 嘅一啲嘅人嚟到去 provide service， 嚟到去俾嗰个嘅。俾嗰個指引去嗰個重辯人嘅，再者嘅就係話到，如果你話到呢班人係冇一個個重辯能力，因為我又唔夠膽咁講話佢哋真係冇呢個重辯能力。你諗一諗，如果我哋講個重辯嘅能力，大律師、律師嗰一群人，自必然會係律政司。你話個個人係咪都有一個重辯能力？乜我又覺得不一定喎。你睇下依家佢哋嗰啲叫做 contract out 嘅嗰一啲嘅 外判 嗰啲嘅 cases， 外判案件 好多喎。多到真係有陣時候你都覺得我真係點解會啲人會走，寧願喺出面接啫？喺出面接，我嘅人工仲會高過你喺裏面。第三個反應嘅就係話到， 律政司司长作为一个法律界法律的一个的翘楚，大家都对他应该对于那个的公义公平那个的声声是会有一个的信任的，都会觉得是好的，都会觉得应该是高的理论上。但他竟然今次走出来说要去修改法律，只是揽自己律政司里面的那些的人，其他的人他就好像即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着为什么他那个的公平公正这个这样的角度是这么得意的呢？所以引致到就是我觉得整件事件的里面只可以讲的就是说到原来做阿头真的都挺过瘾。 不过都真的要补充一句，其实因为根据他们的解释，其实律政署入面的不少的律政人员，他们要负责上庭讼辩的，而事务律师和大律师他们的工作的分野最主要就是一个是主力要负责去讼辩嘛。咁所以喺地政总署或者公司注册署嗰啲嘅律政人员，佢哋系咪都会系负责去讼辩同埋熟练个讼辩技巧咧？呢、這个可能系另一个嘅因素咯。 嗱，我谂呢个系有一个嘅空白嘅，因为即系坦白一句，我过去处理嘅 cases 嘅时候咧，我都系比较少喺呢个地政署啊或者公司注册署。但系如果系真系有 involve 到呢啲嘅 cases 嘅时候咧，佢哋嘅人必然就喺一个 court 嘅里面，只不过就系可能做一个嘅。leading 的一個 role 未必在他們的身上，但不等同就是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咯。 休息一陣，轉頭傾下另一些議題，就是不如講講就是簡體字在香港應該佔有一個什麼地位，以及普通話由教學又應該怎樣行呢？ 香港紅十字會和香港電台合辦的香港人道年獎， 透过表扬在社会上身体力行体现人道精神的人， 推广人道精神，感染更多人加入人道服务行列。 2021香港人道年奖现已接受提名， 请即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 提名你身边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现在的香港青年对社会时事有什么问？ 嘉宾，最近你建议港铁的可加可减 闲置的政府物业是不是一定要用来做街市？可不可以作另外的用途？ 究竟这个政府可不可以去直接监管港铁的调整票价机制呢？ 每星期邀请社会政治人物一起和你谈。 其实香港岛的车速呢就 无论是任何的改划那个用途都好，我们都是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就要行会。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分新年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兆权护理云两位如果有留意咧，就系都会记得啦。国家教育部咧较早前发表咗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啊。咁入边咧就有一位嘅即系报告顾问嘅学者咧就建议咧，香港应该要喺法律上面明确普通话同埋简化字嘅地位，将普通话教育咧系适度融入考评体系嘅一个咁样嘅说法。咁其实咧日前啦就系教育局局长咧杨洪咧就被问到咧呢一份嘅报告同埋呢一个建议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学习普通话咧已经系本港嘅课程嘅一部分，未来会继续推行嘅。而另外咧就系局方咧一路以嚟都系鼓励学生咧学习繁体字之后咧就再学简体字，相信能够咧充分掌握普通话同简体字咧对学生嘅未来发展咧系百利而无一害噶。而另一位咧就系恒隆地产嘅董事长啦，亦都系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嘅執行委員會嘅主席啊，陳啟宗咧，佢較早之前出席一個網上研討會嘅時候咧，又話即係香港嘅希望香港所有嘅學校嘅教學都應該以普通話為主，亦都話希望香港下一代嘅青年做中國夢嘅時候咧，都係以普通話嚟發夢，咁樣咧香港就好有前途啦。嗱，即係當然啦，陳啟宗就加咗一啲即係修飾的說法啦，咁但是我哋點睇即係普通話同埋簡體字咧，係咪要有一個法定嘅地位咧？ 我諗呢個係大勢所趨嘅。你如果從一個政權去討論咧，即係一個政權佢回歸咗去俾翻一個宗主國，咁你可以諗翻好明顯就係即係普通話簡體字。問題就係簡體字可能係應該要學，但係唔應該取代咗我哋即係繁體字啦，因為呢個始終都係我哋一個傳統啦。 咁但係我覺得普通話一定要學嘅，同埋亦都應該成為一個法定甚至係一定必學嘅一個內容啦。其實喺回歸前後都曾經係傾過討論過嘅。嗱，我俾一個數字，我啱啱查咧，就係話喺英國佢嘅即係叫做公立學校咧，佢有大概有20% 嘅學校咧係有普通話課程。今日啊，我而家講喺佢嘅獨立嘅私校裏邊有47%。咁即係話咧，嗱，我淨係舉一個外國嘅國家，人哋國家都咁重視用你用學呢個普通話，咁我哋點解有乜理由我哋嘅學校唔應該有一個普通話教學咁簡單，只係淨係教普通話，而係用普通話去教中文，甚至係有普通話嘅考試呢？ 嗱，分兩樣，因為香港嘅學校咧，其實已經教緊普通話。香港嘅小學生啊，你同佢哋用普通話溝通咧，佢叻過你好多啲。 但 係 我 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講普教中咧，這個就涉及到嗰個嘅教學嘅效能嘅問題啦。香港亦都有啲學校咧係行普教中嘅，亦都有一啲教育學者咧去研究咧用普通話教中文咧嗰個嘅效能咧。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後尾發覺嗰個效能上面似乎唔係咁好咧，而轉翻用廣東話教中文嘅，其實係兩個問題嚟嘅。 其實呢個咧，我知道，我而家講緊嗰個咧，就用普通話去學普通話係一個落過程，但我覺得普通話作為喺香港一個法定語文咧，呢個係大勢所趨嘅，呢個係不可能否定嘅。即係你幾唔同意都好咧，我哋幾唔中意都好咧，呢個係必要發生嘅，因為你係一個國家，你同14億嘅接軌問題啊嘛。當我哋喺回歸之前，點解我哋全部用英文？我哋可以覺得講英文冇問題，同英國同世界接軌冇問題嗰陣時，點解我哋今日會覺得同中國14億人去接軌用普通話有問題呢？即係我唔覺得係，我唔覺得應該有討論嘅空間。我坦白講，第二點，用中文去學，用普通話去學呢個中文，呢個係一個語境問題，亦都係一個語法問題。我哋好多時我哋講用口講，我哋係寫唔到出嚟嘅。但你諗下，我哋講翻1919年胡適嗰陣時五四運動，我手寫我口，點解可以做得到？因為普通話嘛，因為嗰種語言啊嘛，係可以講到出嚟就寫到出嚟。我哋而家講到出嚟嘅嘢寫唔到嘛，所以我哋嘅中文嘅程度點解咁難學呢？係因為我哋講嘅廣東話粵語係寫唔到出嚟，作為一種白話嘛，作為一種考試唔到嘛。嗱，咁所以翻翻呢樣嘢去講咧，我係贊成呢一樣嘢。但是学简体字我都觉得都应该要学的，所以我是赞成这件事的。 OK， 胡丽文， 我想我哋睇翻就係話到呢個嘅內地嘅教育局佢出嗰個嘅報告啦。其實睇翻內地嘅一啲嘅傳媒嘅報導嘅時候咧，揾翻當時負責嘅其中一個嘅顧問咧，我將佢簡單一句咧，佢將嗰個嘅最後嘅總結，佢有咁講嘅。佢就係深圳、廣州同埋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都要提升。整体国家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同时小心留意啊！同时继续发挥粤方言等汉语方言在地域文化传承同埋感情维系中的作用。跟住当然啦，就涉及到话香港，咁佢就讲及到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普通话嘅教育咧，喺政策要适度融入考评体系，小学、初中、高中嘅普通话教育能够连贯衔接。我想我比較強調翻就係一樣嘢，就係其實普通話好似正話阿潘兄所講嘅，就係話到大勢所趨，可能即係必然係即係有一個嘅嗰、那個嘅嗰、那個嘅法定地位就好似就存在嘅，但係並沒有因此而去減損咗，就係話到嗰個嘅方言嗰種嘅力量。呢、這、一個嘅咁樣嘅總結嘅時候咧。佢係講緊繼續發揮粵方言等漢語喺地域文化傳承同埋感情維繫裡面嘅作用，咁所以引致到咧，如果依家好似即係之前我即係背诵傳媒嘅一個嘅報導嘅時候，陳啟宗佢嗰個建議就好容易令到人有一個誤解，就覺得就係話到普通話咧就係已經係取替咗呢一個嘅廣東話噶啦。廣東話佢都有咁講到話要去保留，咁但係似乎將呢一個廣東話嗰個粵嘅方言嗰個嘅地位咧就係減損咗落嚟，同呢個嘅報告嗰個嘅結論咧係完全不一樣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咧。我亦自己都會好覺得咧，正話燕平你都講咗，小學就已經係教緊。阿董生佢上場嘅時候就已經係推行咗呢個嘅普通話嘅教學，由小學一年級就已經去到中三嘅。但只不過就係話到現在出現嗰個嘅 問題係在於就係話嗰個嘅 DSE 新嘅改革嘅制度之下咧，喺呢一個嘅2024年嘅時候，有可能咧就係話到冇咗呢個嘅口語上面嘅考試啊嘛。雖然2022同埋2023年按道理都應該會繼續會有啦，但問題係在於就係話到其實現實已經係教緊呢個普通話。正如李正話所講，好多人叻過我哋多多聲，真係哇，真係好厲害。但個問題嘅就係話到，原來考試呢個制度咧唔接軌啊。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到，即使你話及到小學咧，小學嘅考試係點咧？原來都唔係一個統一嘅，有啲學校係可以去考，有啲學校係即係自己平時課堂上面嘅評估，並沒有一個嘅統一性。至於嗰個嘅簡體字咧，其實現在香港嗰個嘅法例嘅裡面咧，已經係講明嘅，英文同埋中文係作為一個嘅法定語言嚟嘅。中文呢一樣嘢，嗰、那個語言我哋就算你話你一個嘅口語嘅語文同埋呢一個嘅書寫嘅語文係不一樣，但我哋嘅書寫嘅語文都會係中文嚟噶嘛？ 書寫文字 係書寫文字嘅都會係一樣噶嘛？所以喺嗰個法定地位其實已經係存在，所以我難以去理解到點解要法定普通話嘅。嘅地位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嘅 spoken language， 即係呢個係我哋日常語嘅一樣嘢。咁日常語佢強調翻就係話地域文化嘅傳承同埋感情嘅維繫啊嘛。咁所以我係 click 住咗，我就難以去理解普通話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傳承得到我哋地方文化嘅嗰種感情嘅維繫咧？我唔係否定佢，普通話一定要學，因為呢個係自必然。你去到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真係坦白一句，人哋識普通話嘅比率咧，多過係識廣東話嘅比率，即係粵語嗰個比率。咁所以引致到就係，我覺得考正常啊。你話簡體字要去法定化，我就唔明佢啲咩叫法定化咯。 嗯嚇，不過潘兆權頭先講到即係簡體字咧，嗱應該。或者亦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唔少人咧，佢哋會識得睇簡體字嘅，因為你睇得內地嘅出版嘅書多啊嘛。咁但係寫咧就真係有困難啦，通常都唔識得寫嘅。咁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香港係咪真係需要有系統地去教授簡體字咧？ 你可以教佢，你唔係一定要考佢噶嘛，係咪先？即係呢個最重要嘅關鍵喺翻呢度嘛。我哋大學入學或者我哋唔需要考一個叫做普通話，我哋唔需要考一個叫做簡體字噶嘛。但你一定要佢上堂，一定要學，咁有咩問題呢？即係好似我哋讀天主教學校要讀聖經一樣啫嘛。你係一個課程嚟噶嘛，嗰個係一個你同人溝通同埋你要認識你自己國家裏面一啲文字嚟噶嘛。所以我唔覺得係好大問題，反為我亦都唔會擔心就係話，喂，你咪講咗普通話之後，我哋唔要粵語啦。你諗下成個廣東省都唔係咁啦。我哋去到開平，我哋到潮州，周街啲人係講潮州話，講開平話，我聽都唔識聽。咁你話啦，係咪我哋有咗普通話或者國家呢種語言，我哋嘅地方方言冇咗咧？我又唔會好擔心嘅。因为点解？因为你自己嗰个文化，你自己嗰种正话嗰种情感，系因为系咁样发生嘛。所以我自己唔会咁理解咯。但系我都翻翻一句最后嗰句啦，就话你去佢去学，同埋作为一种语言同埋一种文字去学，系无伤大雅嘅一件事咯，系咪？ 嗯。 我自己會覺得咧，簡體字的而且確同一啲嘅老師去傾嘅時候咧，原來佢哋現時係教普通話嘅時候咧，佢哋係用繁體字嚟對教嘅。咁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你話學多一種嘅語言好唔好咧？我又覺得真係無傷大雅嘅。只不過個問題嘅就係話佢到，當你要去再去教嘅時候，你有冇咁樣相對性就都有多咗一個嘅時間嚟到俾個老師嚟到可以做得到咧？而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話到，即係如果你話及到係有一個嘅重要性，係咪涉及到就係依家 DSE 嘅學生係多咗去翻內地嚟？到去投考呢个大学，而佢哋原来系唔识简体字嘅咧，咁我又有好大嘅疑窦咯。 嗯，好，今日节目时间咧到此为止，唔该晒潘兆权同埋胡丽云两位，再见， 拜拜。 拜拜。